快，即将要正常，先要让我古怪。来时日极快，即将要上床，先当早餐牌。没有美丽世界给我愉快，但有泡沫咖啡可信赖。就怪晚上太短，一晃眼太阳晒，就知快乐太少，坐下慢慢的捱。来时日极快，即将要正常，先要让我古怪。来时日极快，即将要上床，先当早餐派。没有各样志向给我状态，但有软熟发包很伟大。就怪晚上太短，一晃眼太阳晒，就知快乐太少，坐下慢慢的捱。来时日极快，即将要正常，先要让我古怪。将要上床，先当早餐牌。当玻璃有太阳晒，立刻闭目去做一天的告解。望眼长街，几多个转得快，就知快乐太少，坐下慢慢的捱。Thank you.